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桥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这个日历呢就这么一页一页的撕去啊。 是的， 那个2018年所剩的时间呢，也是一天又少一天， 就是正式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除此之外呢，我们好像冬至已经马上就要到啦。 是，开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就是希望余下的这一年的时间，各位请好好的珍惜，是不是啊？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没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赶紧加入我们， 呼朋唤友，一起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临近年底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聚会啊，大家在下班之后如果去聚会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是的， 酒后不要开车。 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One。Goodbye One， 再见工作。 2018年12月20号星期四，下班路上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首老歌好不好？ 好啊，现在好像和老朋友见面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了，尤其约饭局这个事儿都得从明年开始约。 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亲近的人就像是亲近的歌一样，即使你很久都没有听到，可是呢，哪怕你们只是偶尔相遇或者重逢，也不会觉得陌生啊。所以这就是老歌的能量嘛。让我们听听看这首很多年以前的歌， 我的亲爱，来自黎明。 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伴我。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哟啦啦哦，撒哟啦啦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共在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忍。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撒哟那拉哦。Sayonara, oh, 哎呀，听到这首歌曲之后真的是年代久远啊。 对， 就是那些年青涩的这个黎明已经渐行渐远了。 对，有人问说，哎，这个这里是97.4吗？ 没错。 是是是，你好你好，你是哪位？ 您现在 感觉跟打错电话 似的。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这不是九七四是哪里啊？ 是，只不过一开麦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可能是有点 陌生 分了。 哎，对，有可能有一种上错公车的感觉。这是974路公车吗？是坐错线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找到我们，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我们一路陪伴大家，下班路上听好歌啊。有听我说，刚才那个难道不是花儿的歌？ 嗯，有点像， 有那么一小段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的。 如果论年度来算的话，可能花儿是滞后一点了。 是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它应该可以是一个房号，也可以是一个你记忆中的号码。 对，就是每个人代表的数字不太一样。我记得我第一次聆听的时候是在2002年的时候 MTV 的一个颁奖典礼上听到这首歌。 嗯，似乎很久都没有听这首歌了。 来自郑秀文808， 这里是974。 想要爱到天亮，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坐船，悲伤又转，想到玄天哭 首歌，后劲很长，感动寂寞的心情，你帮我的忙。这一路爱兰宝箱就是八零八，因为 808来自 Sammy 郑秀文。 是的，快乐向左转，悲伤向右转，不论这一整年你的酸甜苦辣都经历什么样的一番翻腾之后，都希望它能够快速翻转过去。 王牌推荐， 好，我们在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今天的一些演出，包括一些文娱方面的一个消息哈。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五棵松体育馆的演唱会开始，叫囚牛乐队他们的一个演唱啊，其实是一些相对比较mix 啊，就是很多元素会混在一起的一个乐队。 对，囚牛乐队呢即将会举办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叫做原声温度2018的全国巡演北京站的演出，它是传说当中龙的第九个孩子之一。 你不是这个乐队啊，是这个名字啊， 是名字， 你这么一说吓一跳啊。哇，这个乐队来头太大 啊， 有一个这个神话故事的传说。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囚牛，其实你刚才说到的传说，他是龙的九个孩子之一，他喜欢音乐嘛，就喜欢蹲在乐器的琴头上去聆听演奏。 嗯 啊，这个乐队其实成立有5年的时间了。 是，而且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很多元化，把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还有一些世界音乐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像蒙古长调、爵士鼓、日本尺八，还有电子合成器等等这些音乐元素融合起来的感觉，会有一种很冲突。 对，毕竟人家要现场唱了，所以我们就不推荐，大家想喜欢的话或者有感兴趣可以去现场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歌听得有点困，就是有叫 刚才那首歌吗 ？Richard， 他不是听困的，他应该属于看着本来就是挺困的那种， 或者说忙碌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休息了？ 这个听得更困了，前面还有口哨的声音， 没有看到 听出别的感觉来。 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 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匆匆逃离。 哎，刚才那个叫 Richard 的朋友好像没有消息了。 他可能 是睡着了已经。开车不要啊！ 关键是看了一下我们和他之间的聊天记录，发现好像一触即发，可能因为某一个字触发了一张照片。 跟他的状态有关系。 是。 没关系，如果你觉得疲惫，觉得累，觉得有眼泪想掉出来，记着倒立就好了。记住，你是花泽类。 哎呀呀，FC 又附体了哦。 OK， 好。也许有一天，接下来玩个小游戏，其实不算游戏啊。我们的关键词其实有的时候偶尔会设置一些啊，就是跟我们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关系。我不知道咱们的听友当中有多少朋友是戴眼镜的，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是跟我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戴眼镜，可以不用戴眼镜，或者说更多的女生是选择戴隐形眼镜。 大家可以今天来报告一下自己的状况啊。如果你回复眼镜呢，就代表你是戴眼镜的啊。 对， 然后你也会收到图片。如果你不戴眼镜呢，你可以说不戴眼镜，顺便说一下你的视力是多少 啊。哈，可以啊，记得关注白之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啊， 今天我们来一次视力大检查。 如果你是戴眼镜，你要说一下自己的度数哦，好不好？ 这个很多朋友万一不太清楚自己的度数怎么办？ 王牌推荐，喝多少酒的度数你就清楚，自己眼镜多少度就不知道了是吧？ 你知道有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前一年去测量自己的眼镜度数是100多度，然后后年的时候你就没有再去测，但是你的眼镜度数有可能会下降。 一年就合着没出门啊。大家天天做眼保健操什么的啊，但我其实觉得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来顺便呢发眼镜啊，不是眼睛啊，很容易打错的。 对，因为我们俩今天恰巧都戴了一副眼镜，所以我们就发了一张图片上去，大家可以围观起来，然后发送关键词眼镜就可以收到。 别发错，别发成眼睛啊，别经常给别人打字，你的眼睛忘戴了。好，来看看接下来的推荐，同样是音乐方面，歌手丁薇本周晚上8点半在海淀的这个毛 Live House 会有一个 爱是最稀有的东西2018巡演北京站的演出。 对，其实这一个月以来呢，丁薇在很多城市都接连进行了演出，比如说深圳啊、广州、南京、上海等等，中途还说要参加了武汉，去武汉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颁奖典礼，然后从上台颁奖到回到座位，主办方给丁薇的露面时间不到一分钟。 原定的表演也说没有设备就作罢了，所以丁薇也感慨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颁奖礼，这样的颁奖礼也可以说再见了，对不对？ 嗯，对， 也不爱他。 听到这首歌来自丁薇，再见我爱你。 丑逼的常被埋怨，爱神之前有舍片，热泪无数啼笑音缘，而天使说的永远有永恒那么遥远，可谁能活到 继续回来娱乐综合牌。最后来推荐的是喜欢二次元动漫的朋友不要错过12月30号3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一个动漫游戏嘉年华。 是的，这一次的展览呢取消了现场售票的环节，所以很多二次元迷呢需要提前通过这个网络购票，而且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知名的漫画家包括作家还有 coser 亮相现场，还会有很多二次元非常喜欢的周边，比如说手办啊、展览啊、演出啊之类的。 对，还有游园会啊，喜欢动漫的朋友可以去考虑去看看，去那跨个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到这个音乐的前奏的时候呢，就会有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掉的感觉啊。 你知道一度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兴奋起来，但有一天我在某一家餐馆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他应该听了我们节目吧。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后半夜北风略微明显一些，扩散条件有所转好。明天以晴为主，上午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近期气温明显偏高，提醒大家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发生意外，滑冰要去正规冰场。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优秀作品《你我的北京》，陈超作词。大运河的朝霞染红西山顶，映出人行匆匆，长城脚下的灯仰望这条巨龙，岁月划过长空，四合院的苍松，聆听什刹海歌声，是最戒不掉颐和园的风，还有潭柘寺的钟声。这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北京。变化中的紫禁城有了水立方辉映，您往里边请，多么亲切的吆喝声，大石烂的小伙依旧笑脸相迎。 再来关注，第六届中国国际音乐产业大会正在北京召开，国家大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艺术单位10多个国家的音乐产业优秀从业人参与其中。据介绍呢，在延续以往5届大会架构的同时，本次大会增设了音乐产业交易会、大型企业招聘会、北京音乐产业集聚区参观互访、中韩音乐交流会、 Live House 现场演出的板块。本周六，国家大剧院将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当天，大剧院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30，将为观众呈现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在冬至之日，打造一场全民同乐的文化盛会。开放日当天，大剧院处处是舞台，各大剧场和公共空间都有精彩的演出呈现。为了保证公众开放日的安全有序，今年国家大剧院仍将免费不免票，所有观众需要凭票入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祝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 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比，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因为爱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因为近视所以要戴眼镜，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吧？ 没有，我们今天在做一个小互动嘛。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刚才就是让大家发自己的这个视力啊，然后顺便可以回复眼镜，你是不是戴眼镜，你可以顺便告诉我们。 对，如果你要是不戴眼镜呢，也可以就是单纯的回复眼镜两个字，收到我们俩刚才那张图片。然后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出来了，哎，白洁怎么那个眼镜没有眼镜片呢？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没有眼镜片 呢？就是框，我能证明他戴了个框。 它是一个隐形的眼镜片。 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有做主持人的上镜主持人，他们一般都喜欢戴一个眼镜框， 里面戴一个隐形眼镜，外面再戴一个眼镜框。 对，这样的话拍起来拍照的话，或者摄像机对着它就不太反光嘛。 对，我其实今天就是为了装近视。其实我像树墩子啊，这是一个朋友的名字啊。他说不戴，之前还好都是 1.5， 现在总熬夜看手机，下降到了 1.0 和 0.8、你看这就老是半夜没事睡前刷那个 手机， 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多好。 对，而且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就在睡觉的时候，你要是真的忍不住看手机，把这个亮度稍微调低一点。 嗯，有道理。嗯，我只是一只可爱的猫咪。他说上学的时候羡慕戴眼镜的同学，经常借来戴。嗯，现在自己成功的也拥有眼镜了。 这就是我呀。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上小学的时候特别羡慕我同桌有一副眼镜，嗯，然后每次都偷戴他的眼镜，后来就是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成功戴上了一副弱视眼镜。 还好只是弱视眼镜而已。 你够了。 哎，不是这个吸引力法则啊。哦，你能不能羡慕点人别的好的品质，什么学习好呀， 嗯， 是吧，体育好呀，这个， 嗯， 是不是？ 对， 对， 对， 羡慕人戴眼镜，你说这个， 你看就是很多朋友就不能像我一样学习。 嗯，这天真。 他说什么？ 我只有开车的时候戴眼镜，70度近视，50度散光。 这种就一般比较常见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戴。 还有李旭明说上个月做完 手术， 对， 眼睛手术， 一种手术的技术吧。 对 啊，全什么全飞秒是吗？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手术的一种，眼睛手术的一种。 靠谱吗？ 而且这个手术还有前提，就是比如说你有沙眼，好像是啊，好像是你有沙眼是不太能做的。 嗯嗯，咱们今天感觉像一个眼科什么医院。冠名播出的节目。 好了，我们还是要说回复眼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说到我们俩一张照片。 对， 就为了一张照片抖了这么大一个包袱， 搞得跟那个什么什么全国爱眼日什么，就是一个选题似的。今天发现艾科长得好像刘诗诗 啊，谢谢。 他要跳舞了。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此刻行不通，好吗？听身上前奏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的那干露，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观看。一位叫龙这个朋友说，哇，第一次见艾科，科还写成了那个可可的科啊，说啊，第一次见艾科，发现跟孩子的班主任好像啊。 去， 你孩子的班主任像刘诗诗吗？ 没，不是，去把你家长叫来。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跟刘诗诗完全没有什么， 完全没有 连接？ 对，可能是角度的问题， 也可能是今天刘诗诗的这个新闻嘛。 对对对 啊， 而且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那个瘦脸功能嘛。 嗯， 关键是人家发了一个信息在夸我的时候，你认真的看了一眼，我说哪儿跟哪儿啊。 没别的意思啊，你别误会。你这鼻子眼睛都在，都挺好。嗯， 谢谢啊。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到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每天都得聊点什么。今天我们先给大家出道题。 什么题呢？ 我先介绍一个故事梗概啊，大家猜一猜这是哪一部电视剧啊？说的是有一位老先生，妻子很早过世了，一个人呢抚养着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好不容易孩子拉扯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和三个子女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大女儿呢，职场上是个高级白领，不过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二儿子即将迎来幸福生活的时候呢，却突然被这个一个意外打乱啊。小儿子是庸庸碌碌，不过情场得意。有一天，老先生发现自己得绝症，决定对三个孩子提起不孝诉讼，给孩子们上最后一堂课。 哎，多么感人的剧情啊！ 是吓人，好吧？ 听起来很熟悉 啊。 对，其实已经有人猜到了。 是，就是前不久热播的《幸福一家人》然后这部剧呢是由李立群、董洁还有翟天临、邱泽等人主演的，故事发生在上海。 但是我们介绍的这个剧情其实并不是《幸福一家人》而是2014年的一部邻国的剧集《家族之间何必这样》。 这是一个名字啊，《家族之间何必这样》。 对，在这里面呢，这一家人都姓车啊。对，大家猜到了吧？而在这个，《幸福一家人》里面，这一家人姓房。 这有什么关系呢？开头第一集呢，讲的就是孩子们因为太忙碌而忘了爸爸的生日。当然，幸福一家人在这个剧情的本土化方面做得还挺到位的，因为很多剧情和情节线看似很相似，但是细节都不尽相同。 还是受到一些启发呢，或者是就是翻拍呢，就让人看不太懂啊。 对， 反正他们没说，也没说这个剧是翻拍，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收视率呢还是挺高的，感动很多人，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部温情的家庭戏，如果您是有点参考啊，或者翻拍啊，是不是标记出来一些，这样比较好一些呢？ 对对对，毕竟说尊重版权也是观众越来越认同的一个理念嘛。 对，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剧的题目的。 叫什么？幸福一家人。 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完美有爱的一家人在你自己的身边。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剑的手心，原来那些一场总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直忽略的真心。 回复一些大家的微信，我不慢说，15年的眼镜龄啊，500度四姐妹报道，原来很多人都是因为羡慕人家戴眼镜，然后才这个好看，然后毁了眼睛的。 对， 对， 他也是，他说现在觉得说戴眼镜一点都不好看，然后所以改隐形了，很麻烦，还是要劝一些各位朋友们要好好的保护眼镜， 这才是正道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哎呀呀，这没想到艾科是这样干练的长发。 不，我觉得这些评价都不是非常中肯的。当然，我要谢谢大家的夸赞。 对， 有刚看到一个很中肯的评价是这样说的：没想到艾科是这么如此的温柔，哈哈。 最后这个哈哈哈哈暴露了你，哪有一个人温柔笑成像张飞？哈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就想要什么的， 对，你可以，我说了吗，吸引力法则嘛， 对对对， 是不是？ 如果说真的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人，就应该就是吸收一些温柔的力量嘛，就是所以大家发来这个温柔我还挺开心的。 对，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做起，说话什么的语势语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我们可以慢慢的说话，一点一点轻轻柔柔钻进你的耳朵里， 好吗？好吧 好了，恢复正常。 好了， 我们接下来要出今天的预热题。 是的，今天预热题同样是一道人物题，问题的方式呢？ 对，因为刚才有人说这个，哈哈，不好意思念， 怎么了？老白有点像一个男明星，谁呢？ 谁？哎，这不是 沈腾，没问题。 不是你念这条，这个李岩这条。 李岩说，艾柯有点像刘涛，白洁有点像李红。 只叫看地上。 不回应。 不是，我已经就是决定了，就感觉出来了。 斜四十五度角的时候，这背着脸的时候，不是挺像的吗？你看这，是吧？ 咱俩今天美颜 啊， 美大劲儿了。 好嘞。就让大家猜一下这首歌王力宏对唱的这位女歌手或者是女演员她是谁， 编辑名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收到这张图片的回复啦。 对，然后我们会选答对的朋友来参与稍后的白给100块。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只是你一直没发现。我想说 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呢，这个必须得有理想啊， 是的， 抱负。无论你现在所处的一个年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就理想这个东西不能丢。 对，如果某一天的时候你听到一句话，会不会感觉到很心酸？就是你当年有理想那样子很帅。 要说现在一个人变胖了，要这么委婉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位挑战者他在哪儿啊？ 嗨，听一下他的声音。 嗨， 嗨， 喂，你好，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高，是我老公打的题。 那你的微信名字是叫什么？ 山川。 对对。 啊哈，看来是一个热爱篮球的男生。 对。 然后今天让自己的老婆来答题。 对，他应该是喜欢这个 Kobe Bryant 啊。对，科比啊，喜欢科比。 科比谁不喜欢呢？ 你支持他打篮球吗？或者你支持他喜欢篮球这件事情吗？ 他只是喜欢科比，但他平时不打篮球。 这我们不追问。 好好好，不追问不追问。那我们准备开始答题了，你们俩 加油。 要努力。 好。 我们从最简单的题开始啊，好不好？ 好， 来，请听题。马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受欢迎的一位相声演员，请问马季的老师是侯宝林吗？简单 了。对。 回答是或不是啊。好，答对了，很简单。 第二道题，请听题。在清朝，康熙皇帝子孙众多，其中乾隆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孙子。请问康熙皇帝一共有97个孙子吗？ 是吗？ 不对，不是，不是。太难了。 你觉得少了还是多了？ 我觉得应该少吧。 哦，好吧， 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就是调皮的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的同时呢，还要绞尽脑汁去算一下我们这些概率问题。 是，总觉得这门对话有点对不住这个啊。 哎呀，那我如果问你另外一道题，最近有没有看一个热播连续剧叫做《大江大河》？ 正在看。 那么请问，演员童瑶在热播电视剧《大江大河》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宋运平吗？ 是吗？ 对对对。 哎，这个他答对了。好。哎呦，这个题咱没有问到人家的事啊， 心坎里。 对，不过这也没办法。谢谢你们的参与。 我们稍晚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好 好，谢谢。 祝你们开心，拜拜。 拜拜 拜拜，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我们有500现金福利要送上， 对，我们也期待第二位朋友能不能接通电话呢？ 对， 你说现在都已经说不是说能不能答对题，是能不能接通到电话。 先说接不接电话这事儿吧。 是， 我们平常经常第二位选择的朋友是不接电话的状态，有可能打给第一位朋友的时候，他以为不会打给他了。 对，看起来好像有点悬，因为他在一直对话当中，可能是在停车的过程中哈。 好了，电话应该是接通了。啊。好了啊，速度要求速度一些。 电话接进来了吗？ 好，来， 好，听下他的声音。 Hello， 嗨， 怎么称呼你、啊？ 小孙 你好啊，你现在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呀？ 好激动，我在马路边上。 马路边上 啊？ 其实车停路边了还是就走着呀？ 我正在喝一点点。 喝。 哦， 不要打广告啊，不能有下一次了啊，好吧？ 不好意思， 好吧，好吧。 那你现在是在走路的状态，还是在开车的状态，还是在停车的状态呢？ 我已经停下走路了。 你刚才接听我们这个导播的电话的时候，会不会一下以为说，是白洁吗？我看你们寒暄了很长时间。 是。 你想到我们打话，因为2017年3月就开始关注我们了，对不对？ 对。 好， 对， 然后我要说这么多的对，接下来可不要一直都是对了啊。请听题， 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即将上映。在漫画中呢，蜘蛛侠是一位高中生，请问他的本名是叫戴维·帕克吗？ 戴维·帕克。 嗯， 不是。 答对了， 哎哎， 你答对了，好了，不要装啊，喂， 彼得帕克好像， 对他竟然猜对了，而且不是猜对了，他竟然答对了， 嗯，好， 来，请听第二题，李白和杜甫是唐朝最出色的两位诗人，那么请问，如果用年龄来比较的话，李白是比杜甫的岁数小吗？ 是吗？ 是吧？ 在我们的答题的规则里不能回是吧，是吧就是按是算了啊。 你看就是他是吧的时候，如果要是不经意之间我就把答案说出去了。 对，这个李白当然是比杜甫的岁数大了哈， 大11岁呢。 因为其实讲历史老师有没有给你讲过呢，就是李白啊是杜甫的偶像嘛，啊杜甫这个哎突然发现哎呀后来见到他的偶像，这偶像一忽悠他，咱们游山玩水去吧，然后他们就真的游山玩水去了啊。后来发现游山玩水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后来呢才分道扬镳。 长知识了， 长知识。好，今天第二题答错，不过还是很开心能够跟你， 非常开心。 对，你接着喝奶茶，然后待会儿能帮你把这个奶茶的钱报销一下好吧。 还记得买阿伯的小证吗？ 那你帮我揭晓一下我们今天育儿题的答案好吗？我们今天问到和王力宏合唱《爱一点》的那位女演员，她的名字是叫 章子怡。 嗯，拜拜。 拜拜， 下回再见。 答对了，谢谢，拜拜。 我刚刚还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话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购嗨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You'd be much good for anyone, 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I know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 do, 'cause baby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了，请你们做好准备吧。 对，准备好手机了吗？立刻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在猜歌之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如果你看过海王的话就知道它是其中的主题曲。 哦、 like a sea, she keeps kissing the shoreline,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he pushes her. 好，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音乐题的挑战了。今天我们同样会放送一段前奏，要求你们在最快时间里听到这首歌，并且答对我们所回答的问题。所问出的问题啊，所以问题其实并不一定是歌名，有可能是其他的。 好，那首先要关注一下喽。关注完之后呢，手机对话框准备好了吗？还有准备好网速了吗？还有，现在此时此刻是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呢？ 好，准备好了吗？ 3、2、1。 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歌手的名字，好不好？ 开始吧。 3、2、1之后的前奏响起，这首歌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歌了。不过这个版本是谁唱的？ 我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熟悉呢？ 已经有人答对了吧？把你们认为的答案发到白洁 FM 就好了。 不用加手机号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思念是一场很玄的东西。 不是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肯定不是这首歌，就别忽悠大家了。 好，刚才的那段前奏啊，不是现在这一段。 是的，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同样是有老歌，非常多的翻唱版本，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依然是陈淑桦《梦醒时分》。 对，刚才的那首歌也是老歌，不过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我们问你的是歌手的名字是谁，你可以发到白杰 FM。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前奏会让人有些想掉泪的感觉啊，可能在编曲的这个整个旋律的走向是那种比较催泪的模式吧。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首歌曲，好像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版本。 对，其实是当年齐秦的一张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而这一次他翻唱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所以今天答齐秦的朋友们，你们都答对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 请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时隔多年，我都记得这首歌的 MV 是什么样子。 嗯， 那个 MV 是一些黑白的画面，都是一些相爱的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啊，都是一些普通人，不是专门找的一些演员。然后他们就在镜头里面，然后拥吻，然后有的哭泣，好像是那样的画面。然后齐秦在中间穿插的去唱，整个都是黑白的镜头。 我觉得这个 MV 包括这首歌曲传唱度当然是很高了，但是我觉得收藏程度应该是在 top one 了。 OK，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一些经典。今天同样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老歌。 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轮答题当中排名前五位的朋友。 第一位朋友，恭喜榴莲味鸡蛋灌饼， 之前他的前五名出现过，今天终于摘得桂冠，拿走我们的小红帽， 奖券送给您。 后来四位表扬一下，分别是 王阳、素九、野蛮宝贝和木易。 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view。 还有一个叫镜子的还不公布，到家了都在楼下等着呢。 没关系，我们要是公布了的话会给第一名回复的。 是，但是看到你了。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them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We look for love, no time for tears Wasted water's all that is It'll make no flowers grow Good things might come to those who wait Not for those who wait too late We gotta go for all we know 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

今天呢，这本书是选自赫尔曼·黑塞，这本书名字叫做《德米安》。 对于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今天的文字和图片大家可以通过打卡的字样来回复到自己的手机上啊。同时呢，我们也配合了一首歌，我总觉得这首歌也有一个特别动人的前奏和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画面感啊。因为他开篇就倡导了说爸爸妈妈，然后中间的是自己小的时候的一张照片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我觉得终其一生可能人们都在寻找着，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找到自我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自己，你就没有办法前行嘛。 对，除了找到自我的时候，时不时的我们回头看一看童年的一些记忆啊，翻看一些老相册的时候，还会让我们热泪盈眶。 对，好，我们来听歌，打卡回复到白街 FM 会收到图片和文字哦。 那是个童年生日的夜晚，你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烛光照着你可爱的脸，你闭上眼睛许下心愿，你许下心愿，你要快长大，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世界上最美的花。并不是你的想象，生命总有伤痛和彷徨，像蝴蝶折断了美丽翅膀，狂风暴雨后只剩绝望，最初的梦啊它去哪里了，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做世界上最美的花。人生是欢笑眼泪的，

想象。如果说有一个机会能重回十五岁，我会对他说什么呢？ 好好学习。 因为对，除此之外要和他说，就你发现年纪轻的时候会十五岁的时候会憧憬，长大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但长大之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 对， 就是如果有一个机会回去的话，我会跟他说你是最好的，要相信自己， 真的、 哎、不要那么害羞。 对，那对你来说这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在问别人，没问你。好，接下来你要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给大家了。 第二首歌曲叫做 Our Own Heaven， 这首歌曲是一个比较轻快的节奏、先来听一下歌，然后别忘了给我们回复一下，就是延续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如果说有一个机会让你回到十五岁，你会对那个小小的你说些什么话呢？ Imagine a world that you never knew. Right above us, and it's filled with people just like me and you. We don't need to make a reservation, no, it's not a ruse. I could take you to the spot, but there's one thing you gotta do. Tell me how much that it means for you to follow your dreams. How much money would it take for you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and be with who you're meant to be together at last? Fly away to something better than the years that have passed. Take a big step forward, we embrace the unknown. The anxiety you're feeling will fill up in every bone. But you're destined to be greater, don't believe in your mind. You want something out the ordinary.We live in the fine. This place is better than you've ever known. It ain't a lie, because I've seen it and I felt it with my hands and my eyes. I'll take it over any destination that we can find. And it's something so achievable, it's all in your mind for you. No one chose this life for me, but I don't mind it. Cause when I'm down under the rain, I feel reminded. I want the clouds to plan up in the skies again. Knowing that I have been torn down.Imagine a world that you never knew. Right above us, and it's filled with people just like me and you. It's the reason I'm leaving, I'm making it come true. Take a hold of how I'm living and making it brand new. There's a moment of clarity when you see who you are. The reality is we can be the light and the stars that hover over us entirely with the moon and with Mars.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if we were in charge. I never had a good agenda till the day I relied on 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 that most would hate and despise. There's a world that's right in front of us that most never try to be a part of, cause they're busy withThe stress in their lives, and no. No one chose this life for me. But I'm not there. I'm not there. I'm not there. I'm not there. I feel reminded. I feel reminded. With the clouds are planted from the skies again. Knowing that I have been torn down. But nothing can slow me down. If the lows are found, if I can buy what I know now. Throughout the lies and all the infinite times that I could never devise the right words to.Show you that I rely only on time to fly, but I'm reminded I hurt you. But within a dream, we can be king or a queen, and we can live in a scene that we made up. With nothing to fight about, we can just fly around up in the sky while we raise up. 今天你的两首歌都推荐完了。 Our Own Heaven 这首歌曲，勇往直前那首歌，也算是承上启下了刚才我们所对十五岁的自己说的一些话吧。 好，接下来就剩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推荐吧。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虽然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就是用如果体来去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怎么样，如果过去怎样怎样，但是其实偶尔你跟自己的这样对话的过程，其实会帮助你去审视一下内心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眼镜的话题已经延续到现在了，朋友说回到十五，告诉自己听妈妈的话，保护好眼睛，眼镜真的不适合你。 这句话是劝诫给你听的吗？哎，你还好，不太近视。 人是说自己的 哦，说近自己的。 对， 就是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发来信息说，如果能回到十五岁的话，我希望能把素描学好。如果能回到十五岁的话，我希望告诉那个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一生只有一次啊！ 啊，还有来秀恩爱的王可意，认识我老公的时候16岁，现在已经过去15年了，天哪！你看 、 一个话题延伸出不同的版本。还有林儿说，昨天还想着如果回到中学会怎样，今天就听到你们讨论了，我想对自己说好好学习，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好好的变得更美，人生只此一次，不可辜负哦。就像这首歌一样，无论怎么去回忆过去，我们终究是要 飞起来， 扑腾着翅膀继续往前飞。 Fly away， 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一首歌，也用来做今天的这个收尾了啊。 如果说回到从前的自己的话，我们可能会对他有很多的期待，但是这些都是我觉得无济于事的一些期待，应该让他好好去享受青春，享受那个夏天的暑假。 好的，最后这一碗浓浓的鸡汤啊， 怎么了？ 好吧，明天你要唱歌了，这才是正事儿啊。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拜拜 拜 拜。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6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北京首创奥莱，12月31日跨年狂欢，赏漫天飞雪，看震撼灯光秀。买1000送1000，五折基础上再7折，还送1000元购物卡。跨年夜，北京首创奥莱，期待与你邂逅浪漫。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